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46，梁冀二，高祖武皇帝二。天监四年春正月癸卯朔，诏曰：二汉登贤，莫非经术，福应雅道，名利幸成，未尽福荡，儒教沦歇，风节枉树，亦此之由。可至五经博士各一人，广开馆宇，招纳后进。于是以贺畅及平原明山宾、吴兴沈俊、建平颜直之补博士，各主一馆，馆有数百升，几其细鳞，其设策通明者，即除为例。积年之间，怀经复籍者云会，畅寻之玄孙也。又选学生，往会稽云门山从何印授业，命印选门徒中精明性修者，俱以名闻。分遣博士祭酒寻州郡立学。初，乔国夏侯道迁以辅国将军从裴叔业镇寿阳为南乔太守，与叔业有隙，单骑奔魏，魏以道迁为骁骑将军从王肃镇寿阳，使道迁守合肥，宿卒，道迁弃戍来奔，从梁秦二州刺史庄秋黑镇南镇，以道迁为长史，领汉中太守。黑卒，诏以都官尚书王真国为刺史，未至，道迁因与君主考成江臣之等谋降魏。先是，魏求持镇将杨灵真叛魏来奔，朝廷以为征虏将军，假武都王，驻戍汉中，有不屈600人，道迁惮之，上遣左右吴公之等使南郑，道迁遂杀使者，发兵击灵真父子，斩之，并使者首送于魏。白马戍主尹天宝闻之，引兵击道迁，拜其将庞术，遂为南郑。道迁求救于堤王杨少先、杨吉起、杨吉义，皆不应。吉义帝吉朗引兵救道迁，及天宝杀之，魏以道迁为平南将军、豫州刺史、封县侯。又以尚书邢鸾为镇西将军、都督征梁汉诸军事，将兵复之。道迁受平南，辞豫州，且求公爵，魏主不许。辛亥，上巳南郊，大赦。乙丑，魏以骠骑大将军高阳王雍为司空，加尚书令广阳王嘉仪同三司。二月丙子，魏以宕昌世子梁弥伯为宕昌王，上谋伐魏。壬午，遣魏卫青杨公泽将宿卫兵塞洛口。壬辰，胶州刺史李凯据州反，长史李策讨平之。魏行鸾至汉中，及诸城戍所向摧破。晋寿太守王景印据石亭，鸾前统军李义珍击走之。魏以鸾为梁秦二州刺史。巴西太守庞景民 聚郡不下。郡民严玄思、聚众自称八州刺史，赴于魏，攻景民，斩之。杨吉起即义，闻魏克汉中而惧。闰月，率群堤叛魏，断汉中粮道。栾屡遣军击破之。夏四月丁巳，以行荡昌王梁弥伯为河梁二州刺史。荡昌王冠军将军孔陵等将兵二万戍深杭，鲁方达戍南安，任僧包等戍石铜，以拒魏。行栾前统军王族将兵击之，所至皆捷，遂入剑阁。陵等退保梓潼，卒又进击破之。凉州十四郡地，东西七百里，南北千里，皆入于魏。初，益州刺史邓元起以母老起归，诏征为右卫将军，以西昌侯渊藻代之。渊藻益之子也。夏侯道迁之叛也，尹天宝持使报元起，即魏寇尽寿，王景印等并遣告急，众劝元起急救之。元起曰：“朝廷万里，君不促至，若寇贼侵淫，方须扑讨。董都之任，非我而谁？何事匆匆救之？”赵甲元起都督征讨诸军事，救汉中，而尽寿已现。萧渊藻将至，元起迎还庄，梁楚器械取之无疑。渊藻入城，恨之，又求其良马。元起曰：“年少狼子，何用马为？”渊藻会，因罪杀之。元起麾下围城，哭且问故。渊藻曰：“天子有诏。”众乃散，遂乌以反，上遗焉。元起故立广汉罗延，亦却送之。上曰：“果如我所量也。”使让渊藻曰：“元起为汝报仇，汝为仇报仇，忠孝之道如何？”乃贬渊藻号为冠军将军，赠元起征西将军，谥曰忠侯。李延寿论曰：“元起勤乃虚富，功为辟土，劳之不图，祸及先县，冠军之贬，于法已轻，良之正行，于斯为失，思期之端，自思而起，年之不永，不亦疑乎？”益州民交僧户，聚众作乱。萧渊藻年未若冠，及辽左亦自击之，祸臣不可。渊藻大怒，斩于街侧，乃成平监于巡行贼垒，贼攻乱射，使下如雨，从者举盾御使。渊藻命去之，由是人心大安，及僧户等皆平之。六月庚戌，出立孔子庙。豫州刺史王超宗将兵为魏小县。丁卯，为扬州刺史薛真度遣监统军李叔仁等击之，超宗兵大败。冠军将军王景印、李犬、辅国将军鲁方达等 与魏王族战，屡败。秋七月，卒进逼涪城。八月壬寅，为终身王英寇雍州。庚戌，秦梁二刺史鲁方达与魏王族统军及洪雅、鲁祖迁战，败。方达等十五将皆死。壬子，王景印等又与祖迁战，败。景印等二十四将皆死。杨公泽至洛口，与魏豫州长史石荣战，斩之。贾银将军江庆珍与魏战于阳石，不利。公泽退屯码头。雍州蛮缅东太守田清喜叛降魏。魏有之生于太极殿之西序，魏主以示侍中崔光，光上表以为此庄子所谓气争成君者也，柔脆之物生于虚落会师之地，不当生于殿堂高华之处，今忽有之，绝状服输，成足意也。夫野木生巢，野鸟入庙，古人皆以为败亡之象，故太戊中宗俱哉修德，因道以昌，所谓家利而怪先，国兴而妖欲者也。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，交殿之内大旱于时，民劳物瘁，莫此之甚，成天育民者所以今序。伏愿陛下册功耸义，维新圣道，结夜饮之乐，养方富之年，则未作可以永龙黄寿等于山岳矣。于是魏主好宴乐，故光言及之。九月己巳，杨公泽等与魏扬州刺史袁嵩战，公泽败绩。冬十月丙午，赏大举伐魏，以扬州刺史临川王弘都督北讨诸军事，尚书右仆射柳谭为副。王公以下各上国租及田谷以驻军，弘军于洛口。杨即起即义，立杨少先为帝，自皆称王。十一月戊辰朔，魏遣光禄大夫杨春将兵讨之。魏王族为涪城，蜀人震恐。益州城数降魏者十二三，民自上名籍者五万余户，行銮表于魏主，请乘胜进取蜀，以为健康成都，相去万里，路行既绝，唯资水路，水军西上，非周年不达，益州外无军援，亦可图也。请经刘季连返，邓元起攻围，资储空竭，利民无复固守之志，二可图也。萧渊藻群机少年，未洽志务，素昔名将，多见求路，今之所任，皆左右少年，三可图也。蜀之所事，唯在剑阁，今既克南安，以夺其险，据彼境内三分以一，自南安相扶，方轨无碍，前军累败，后众丧破，自可图也。渊藻是萧衍骨肉至亲，必无死理。若克涪城，渊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， 必将望风逃去。若其出斗，庸属士卒奴妾，攻实寡弱，无可图也。臣内省文吏，不习军旅，赖将士竭力，贫有薄节，既克重组，民心怀服，瞻望服役，但希可图。正以兵少粮匮，未宜前出，今若不取，后图便难。况益州殷实，户口十万，比寿春益阳其力三倍，朝廷若欲进取，实不可失。若欲保境宁民，则臣居此无事，岂归侍养？魏主诏矣，平蜀之举，当更听后敕。寇难未移，何得以养亲为辞？栾又表称，喜邓艾钟会率十八万众请中国资楚，仅能平蜀，所以然者，斗实力也。况臣才非古人，何以以二万之众而惜平蜀？所以敢者，正以具得要险，市民慕义。此往则易，彼来则难，任力而行，理有可克。今王祖已逼涪城，托得涪，则益州乃成秦之物，但得之有早晚耳。且此同以富民户数万，朝廷岂可不守？又剑阁天险，得而弃之，良可惜矣。臣诚之战伐威势，未亦可为。自君渡剑阁以来，鬓发中白，日夜战惧，何可为心？所以勉强者，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，恐负陛下之绝路故也。且臣之意算，正欲先取涪城，以剑而进。若得涪城，则中分益州之地，断水路之冲，彼外无援军，孤城自守，何能复持久哉？臣今欲使君君相次，声势连接，先为万全之计，然后图功，得之则大利，不得则自全。又巴西南郑相距千四百里，去州调地，横多扰动，昔在南之日，以其同宛市南，曾立巴州，镇境夷辽，凉州借力，因而表罢。彼土民望，沿蒲河阳，非为一族，虽率居山谷，而豪又甚多，文学风流亦为不少，但以去州既远，不获事进，至于州纲无由策计，是以欲样多生意图。彼道谦建议之使，严玄思自号巴州刺史，克城以来仍使行事。巴西广闹千里，户于四万，若与彼立州，震慑华辽，则大贴民情，从垫江以还，不劳征伐，自为国有。魏主不从。先是，魏主以王族行益州刺史，上遣天门太守张琦将兵救益州。未至，魏主更以凉州军司泰山杨旨为益州刺史。王族闻之不悦，辄引兵还，遂不能定蜀。久之，族自卫来奔，行鸾在凉州，皆豪右以礼，服小民以会， 周人悦之。栾之客巴西也，使君主李仲谦守之。仲谦溺于酒色，废散兵楚，攻势资成，无能见者。栾愤之切齿，仲谦惧，谋叛，成人斩其首，以城来降。十二月庚申，魏遣骠骑大将军袁怀讨五星堤，邢鸾等并受节度。司徒尚书令谢斐以母忧去职。是岁大攘，米胡三十钱。五年春正月丁卯朔，魏于后生子昌，大赦。杨吉义为魏官丞，邢鸾遣建武将军傅树衍讨之，吉义逆战，树衍击破之，乘胜逐北。人参克五星，执杨绍先，送洛阳。杨吉起杨吉义亡走，遂灭其国，以为五星镇，又改为东益州。乙亥，以前司徒谢斐为中书监司徒。冀州刺史桓和即位南青州，不克，为秦州屠各王法治聚众二千，推秦州主簿吕苟儿为主，改元建明，置百官，攻逼州郡。荆州民陈瞻亦聚众称王，改元圣明。己卯，杨吉起兄弟相率降谏。甲申，封皇子刚为晋安王。二月丙辰，魏主召王公以下直言忠谏。治书侍御史杨固上表以为，当今之物，宜亲宗室、秦庶正、贵农桑建公谷，绝谈虚穷微之论，减丧门无用之费，以救饥寒之苦。使魏主委任高照，叔伯宗室，号丧门之法，不亲政事。故故言及之。戊午，魏遣右卫将军袁立都督诸军讨吕苟儿。立，小新城之子也。乙丑，徐州刺史溧阳昌邑之与魏平南将军陈伯之战于梁城，邑之败绩。将军萧秉将兵击魏徐州，为淮阳。三月丙寅朔，日有食之。己卯，为荆州刺史赵仪、平南将军西康生救淮阳。为咸阳王喜之子义欲赦求葬其父，屡弃请于魏主，魏主不许。癸未，义与其弟昌邑来奔，商以义为咸阳王。义以业嫡母李妃之子也，请以爵让之，尚不许。辅国将军刘思孝拜魏青州刺史袁系于胶水。临川王弘使季氏吴兴丘池为书为陈伯之曰：寻君去救之计，非有他故，只以不能内审诸己，外受流言，沉迷猖獗，以至于此。主上屈法深恩，吞州事漏，将军松柏不减，亲戚安居，高台未清，爱妾尚在，而将军余游于废鼎之中， 燕巢于飞木之上，不亦惑乎？想早立良图，自求多福。庚寅，伯之自寿阳梁城拥众八千来降，魏人杀其子虎牙，赵父以伯之为西豫州刺史，魏之任，父以为通直散骑常侍，久之卒于家。初，魏御史中尉真琛表称，周礼山林川泽有余衡之官，为之力尽，盖取之以实，不使枪贼而已，故虽至有私，实为民守之也。夫一家之长，必惠养子孙，天下之君必惠养兆民，未有为人父母而吝其息海，富有群生而却其遗物者也。今县官账户河东延迟而收其利，是专奉口腹而不及四体也。改天子富有四海，何患于贫？岂持严禁与民共之？录尚书事协尚书行鸾奏以为，琛之所陈，坐谈则礼高，行之则事缺。窃为古之善治民者，必乌龙随时，风俭趁势，一养消息以成其性命。若任其自生，随其饮酌，乃是刍狗万物，何以君为？是故圣人敛山泽之祸，以宽田畴之富，收官士之税，以助食衣之储，取此与彼，皆非卫身。所谓资天地之产，惠天地之民也。今延迟之尽，为日已久，积而散之，以济君国，匪专为供太官之善修，及后宫之福玩，既力不在己，则彼我一也。然自进言以来，有思多慢，出纳之间或不如法，是使细民皆怨，复犯轻易，此乃用之者无方，非作之者有失也。一旦罢之，恐乖本旨，一行一改，法若一齐，参论礼要，宜如旧事。魏主卒从琛意，下四月以位，罢延迟进。庚戌，魏以终身王英为征南将军，都督杨徐二州诸军事，率众十余万以拒梁军，只受诸节度，所至以便宜从事。江州刺史王茂将兵数万亲卫荆州，又魏边民及诸蛮更立渊州，遣其所属渊州刺史雷暴郎等袭取魏河南城，魏遣平南将军杨大眼都督诸军击茂，辛酉茂战败，失亡二千余人。大眼进攻河南城，茂逃还，大眼追至汉水，攻拔五城。魏征虏将军宇文福寇司州，俘千余口而去。五月辛未，太子右卫帅张惠绍等亲卫徐州，拔粟裕，执城主马成龙。乙亥，北徐州刺史昌义之拔梁城。豫州刺史韦睿遣长史王超等攻小县，魏拔，睿行为诈，魏出数百人 镇于门外。瑞欲击之，诸将皆曰：“相者轻来，未有战备，徐桓受甲，乃可进耳。”瑞曰：“不然，魏城中2000余人足以固守，今无故出人于外，必其骁勇者也，苟能挫之，其城自拔。”众犹迟疑，瑞指其节曰：“朝廷受此，非以为事，为瑞法不可犯也。”遂进击之，士皆殊死战，魏兵败走，因急攻之，中速而拔，遂至合肥。先是，右军司马胡景略等攻合肥，久未下。瑞按山川，夜率众掩肥水，请之，堰城水通，舟舰既至。魏筑东西小城加合肥，瑞先攻二城。魏将杨灵印率众50000掩至，众拒不敌，请奏一兵。瑞笑曰：“贼至城下，方求一兵，将何所及？且无求一兵，彼亦一兵，兵贵用奇，岂在众也？”遂击灵印，破之。瑞使君主王怀敬筑城于岸，以守堰，魏攻拔之，城中1000余人皆没。魏人乘胜至堤下，兵势甚盛，诸将欲退还巢湖，或欲保三岔。瑞怒曰：“宁有此也！”命取散扇灰床，束之堤下，是无动至。魏人来凿堤，瑞亲与之争，魏兵却，引筑垒于堤以自固。瑞起斗舰，高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，城中人皆哭。守将杜元伦登城督战，众弩死，心似城溃，俘斩1000余级，或牛羊以10000数。瑞体素雷，未尝跨马，每战常乘板舆，都立将士，勇气无敌。昼皆宾旅，夜半起算军书，张灯打鼠，抚寻其众，常如不及，故头目之士争归之。所置盾舍，管与翻墙，皆应准绳。诸军进至东陵，有诏班师，取魏城既进，诸将恐其追孽。瑞西遣辎重居前，深城小于殿后。魏人福瑞威名，望之不敢逼，全军而还。于是遣豫州至合肥。壬午，魏遣尚书袁尧南据梁兵。癸未，魏遣征西将军于禁节度秦陇诸军。丁亥，庐江太守文喜裴遂克魏杨石城，庚寅又克霍丘城。六月庚子，清冀二州刺史桓和克渠山城。乙巳，魏安西将军袁立击王法治，破之，斩首6000级。张惠绍与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陆俱进，取彭城，为高种树。为五位将军西康生将兵救之。丁未，惠绍兵不利，黑战死。太子统生5岁，能辩诵5经。 庚戌，始自晋中出居东宫。丁巳，未以度支尚书邢鸾都督东讨诸军事。为骠骑大将军平邑会公袁怀卒，怀性宽简，不喜繁碎，常曰：“为贵人当举刚为，何必事事详细？譬如为屋，但外望高险，营动平正，积累顽劳足矣。抚筋不平，着靴不密，非屋之病也。”秋七月丙寅，桓和即位兖州，拔故城。吕苟儿率众十余万屯孤山，围逼秦州，袁立进击，大破之。行秦州事李绍掩击孤山，获其父母妻子。庚辰，苟儿率其徒以立降。兼太仆卿杨春别讨陈瞻，瞻据险据守，诸将或请伏兵山西，断其出入，待粮尽而攻之，或欲斩木焚山，然后进讨。春曰：“解非计也，自官军之志，所向折客，贼所以身窜，正必死耳。今约勒诸军勿更侵略，贼必为我见险不前，待其无备，然后奋击，可一举平也。”乃止屯不进。贼果出超略，春复以马畜饵之，不加讨逐。久之，因减精卒，衔枚夜袭之，斩瞻，撰首，秦京二州皆平。戊子，徐州刺史王伯敖与魏中山王英战于阴陵，伯敖兵败，失亡五千余人。己丑，魏发定、济、营、象、兵四六州十万人以易南行之兵。尚遣将军剿念将兵一万屯蒙山，招纳兖州之民，降者甚众。是时，将军萧吉屯故城，桓和屯孤山。为邢鸾遣统军樊鲁攻河，别将袁衡攻吉，统军毕祖朽攻念。人吟：“鲁大破河于孤山，横拔故城，祖朽积念，走之。”己酉，魏召平南将军安乐王权都后发诸军赴淮南，权长乐之子也。将军兰怀公与魏行鸾战于睢口，怀公败绩，鸾进为粟裕。怀公复于青南筑城，鸾与平南将军杨大眼合攻之。九月癸酉，拔之，斩怀公，杀获万计。张惠绍弃粟裕，萧炳弃淮阳，遁还。临川王弘以弟弟将兵，器械精心，军容甚盛，被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。军次洛口，前军克梁城，诸将欲乘胜深入。弘性懦怯，部分乖方，魏召邢鸾引兵渡淮，与中山王英合攻梁城。弘闻之，惧，召诸将议悬师。吕僧真曰：“知难而退，不亦善乎？”弘曰：“ 我亦以为然。柳谭曰：自我大众所临，何成不服？何谓难乎？裴遂曰：是行也，故敌是求，何难之弊？马先丙曰：王安得亡国之言？天子扫境内以主亡，有前死一尺，无却生一寸。昌邑之怒，须发尽折，曰：吕僧真可斩也，岂有百万之师出未逢敌，望风俱退，何面目得见圣主乎？诸僧勇胡心生拔剑而退，曰：欲退自退，下官当前向取死。义者罢出。僧真谢诸将曰：殿下昨来风动，亦不在军，深恐大致沮丧，故欲全师而返耳。鸿不敢据为群役，停军不前，为人知其不武，未以金国，且歌之曰：不为萧娘与吕母，但为合肥有为虎。虎为为锐也。僧真叹曰：使始兴吴平为帅而佐之，岂有为敌人所侮，如是乎？欲遣裴遂分军取寿阳，大众停洛口，鸿固执不听，领军中曰：人马有前行者斩。于是将士人怀愤怒，谓西康生、持遣杨大眼、谓中山王英曰：良人自克梁城以后，久不进军，其势可见，必为我也。王若进据洛水，必自奔败。英曰：萧林川虽呆，其下有良将为陪之属，未可轻也。宜且观形势，勿与交锋。张惠绍号令严明，所至独客，均于下邳。下邳人多欲降者，惠绍谕之曰：我若得成，诸卿皆是国人；若不能克，徒使诸卿失乡里，非朝廷吊民之意也。今且安堵复业，勿妄自辛苦。降人咸悦。己丑夜，洛口暴风雨，军中惊。临川王弘与数骑逃去，将士求弘不得，皆散归，弃甲投戈，填满水路。捐弃病者及累老，死者近五万人。洪城小舟即将，夜至白石垒，叩城门求入。临汝侯冤求登城谓曰：百万之师一朝鸟散，国之存亡未可知也。恐奸人成见为变，城不可夜开。鸿无以对，乃坠石溃之。冤由冤早之地，时昌邑之军梁城闻洛口败，与张惠绍皆引兵退。魏主召中山王英乘胜平荡东南，遂北至码头攻拔之。城中梁楚魏西迁之归北，义者咸曰：魏运米北归，当不复南向。上曰：不然，此必欲进兵，为诈计耳。乃命修钟离城，敕昌邑之为战守之备。冬十月， 应尽为钟离，为主召行鸾引兵会之。鸾上表以为南军虽野战非敌，而城守有余，今晋锐攻钟离，得之则所利无几，不得则亏损甚大，且借在怀外，时使戍守归顺，有恐无粮难守，况杀士卒以攻之乎？有征南士卒从容二十，疲弊死伤，不问可知，虽有乘胜之资，俱无可用之力。若臣愚见，未宜修复旧戍，复寻诸州，以嗣后举，江东之信不患其无。诏曰：既怀己角，势如前赤，何容有耳盘桓，方有此请，可速进军。栾又表以为今中山进军钟离，实所未解，若为得失之计，不顾万全，直袭广陵，出其不备，或未可知。若正欲以八十日粮取钟离城者，臣未知前文也。彼坚城自守，不与人战，城堑水深，非可填塞，空作至春，士卒自毙。若遣臣赴彼，从何治粮？下来之兵不击东服，托遇冰雪，何方取计？臣宁贺怯懦不进之责，不受败损空行之罪。钟离天险，朝贵所惧，若有内应，则所不知，如其无也，必无克状。若信臣言，愿赐臣庭；若为臣但行求还，臣所领兵，岂尽赴中山，任其处分？臣只以单骑随之东西。臣履耕为将，颇知可否？臣既未难，何容强遣？乃召栾还，更命镇东将军萧宝寅与英同为钟离。侍中卢敞素务栾，与侍中领右卫将军袁辉共赠之，使御史中尉崔亮、谭栾在汉中掠人为奴婢。栾以汉中所得美女陆辉，辉言于魏主曰：栾心有大功，不当以涉前小事暗之。魏主以为然，遂不问。辉与卢敞皆有宠于魏主而贪纵，时人谓之恶虎将军、鸡鹰侍中。辉寻迁吏部尚书，用官皆有定价，大郡二千匹，次郡下郡递减其半，余官各有等次，选者谓之侍曹。丁酉，梁兵为益阳者夜遁，为颍州刺史娄岳追击，破之。柔然酷者汉克汗族，子伏图利，号驼汉克汗，改元始平。戊申，驼汉遣使者河西戊六拔，如未请和，魏主不报其使，谓戊六拔曰：如如元祖设花，乃谓之叛臣，王者包容，暂听通使，今如如衰微，不及酬息，大魏之德方隆周汉，正以江南未平，少宽北略，通和之事未容相许，若修藩篱，宽敞昭著者，当不尔孤也。 为京兆王于广平王怀国臣多骄纵，公行主请，魏主召中尉崔亮穷治之，作死者30余人，其不死者喜除名为民，为广平右常侍杨玉、文学崔凯以中见豁免，玉春之子也。11月乙丑，大赦，召右卫将军曹景宗都督诸军20万救钟离，上敕景宗遁道人州，赐众军齐集俱进。景宗故起求先据邵阳州尾，上不许。景宗欲专其功，围赵而进，直暴风猝起，颇有逆者，复还守先遁。上闻之曰：“景宗不进，改天意也。若孤军独往，诚不实力，必致狼狈，仅破贼必矣。”初，汉归义侯世之末，群僚始出，北自汉中，南至穷卓，布满山谷。世既亡，蜀民多东徙，山谷空地皆为僚所据，其近郡县与华民杂居者颇属租赋，远在深山者郡县不能治。梁益二州遂伐僚以自润，公私立之，即行鸾为凉州，僚进者皆安堵乐业，远者不敢为寇。鸾既罢去，未以杨旨为凉州刺史，傅树衍为益州刺史，旨性酷虐，不得务情。辽王赵清经引凉兵入州境为寇，只遣兵击破之，树衍施恩不信，大得辽和。12月癸卯，都亭靖侯谢匪卒，魏人亦月久不绝。6年春正月，公孙崇请委魏军将军、尚书右仆射高照兼其事，魏主知照不学，召太常卿刘方佐之。魏中山王英与平东将军杨大言等众数十万攻钟离，钟离城北阻淮水，魏人于邵阳州两岸为桥，树栅数百步，跨淮通道。英据南岸攻城，大眼据北岸立城，以通粮运。城中众才3000人，昌邑之都率将士随方抗御，魏人以车载土填堑，使其众覆土随之，严计促其后。人有未及回者，因以土责之，俄而欠满，冲车所撞，长土折颓，一只用泥补之，冲车虽入而不能坏。魏人昼夜苦攻，分番相待，坠而复生，莫有退者，一日战数十合，前后杀伤万计，魏人死者与城平。2月，魏主召英使还，英表称：“臣置舔不扣，而月初以来淋雨不止，若3月晴季，常必可克，愿少赐宽甲。”魏主复召曰：“彼土征师，无以久焉，事虽必取，乃将军之身计，兵久历代，亦朝廷之所忧也。 应有表称必克。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绍亦应以攻取形势。绍见钟离城坚，劝应引还，应不从。上命豫州刺史韦睿将兵救钟离，受曹景宗节度。睿自合肥取直道，由阴陵大泽行，直建谷则飞桥以济师。人谓魏兵胜，多劝睿缓行。睿曰：“钟离仅凿穴而处，复户而急，车迟足奔，犹恐其后，而况缓乎？”魏人以堕无腹中，清曹勿忧也。旬日至邵阳，上谕斥曹景宗曰：“韦睿轻之相望，宜善敬之。”景宗见睿礼甚谨，上闻之曰：“二将和，使必计矣。”景宗与睿进屯邵阳州。睿于景宗营前20里夜掘长堑，数鹿角，结州围城，去魏城100余步。南梁太守冯道根能走马步地，即马足以复攻，必小而盈利。魏终身王英大惊，以杖击地曰：“是何神也？”景宗等弃甲精心，军容甚盛，魏人望之夺气。景宗虑城中危惧，募军士严文达等前行水底，击翅入城。城中使之有外援，勇气百倍。杨大眼勇冠军中，将10000计来战，所向皆靡。睿劫车为阵，大眼聚计为之。睿以强弩2000一时俱发，动甲穿中，杀伤甚重，使贯大眼右臂，大眼退走。明旦，影自率众来战。睿乘素木鱼，执白角如意以挥军，一日数合，应乃退。魏师父夜来攻城，非时雨急。睿子暗请下城以避箭，睿不许。军中惊，睿于城上立击喝之，乃定。牧人过淮北伐楚稿者，皆为杨大眼所掠。曹景宗募勇敢士1000余人，于大眼城南数里筑垒。大眼来攻，景宗击却之，垒城，使别将赵曹守之，有超略者，皆为曹所获。事后使得纵除牧。上命景宗等御装高箭，使与魏桥等为火攻之计，令景宗与睿各攻一桥，睿攻其南，景宗攻其北。3月，淮水暴涨6-7尺。睿使冯道根与庐江太守裴遂、秦郡太守李文昭等乘斗舰进发，即魏州上军进益，别以小船载草，灌之以高，从而焚其桥。风怒火盛，烟尘晦明，敢死之士拔栅着桥，水又飘急，疏忽之间桥栅俱尽。道根等皆身自搏战，军人奋勇，呼声动天地，无不一当百，魏军大溃。应见桥绝，脱身弃城走， 大眼亦稍迎去，诸垒相似土崩，悉弃其弃甲争投水，死者十余万，斩首亦如之。瑞遣报昌邑之，邑之悲喜，不暇答语，但叫曰：“更生，更生！”诸军逐北至会水上，应单骑入梁城，援淮百余里，师相枕藉，生擒五万人，收其资粮器械山鸡牛马驴骡，不可生计。一知得景宗及瑞，请二人共会，设钱二十万，官赌之。景宗至得志，瑞徐至得卢，遂取一子反之，曰：“义士。”遂作赛。景宗与群帅争先告捷，瑞独居后，是由以此贤之。赵增景宗瑞决议，义之等受赏各有赐。夏四月己酉，以江州刺史王茂为尚书右仆射，安城王秀为江州刺史。秀将发，主者求监船以为斋访。秀曰：“吾岂爱财而不爱事乎？乃以监者己参佐，下者在斋务，继而遭风，斋访遂破。”丁巳，以临川王弘为骠骑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建安王伟为扬州刺史，右光禄大夫沈约为尚书左仆射，左仆射王莹为中军将军。六月丙午，平邑等七郡叛降魏。秋七月丁亥，以尚书右仆射王茂为中军将军。八月戊子，大赦。未有私奏，中山王英精算师徒，齐王萧宝寅等守桥不顾，皆处以极法。己亥，诏英宝寅免死，除名为民。杨大眼徙瀛州为兵，以中护军李崇为征南将军、扬州刺史。崇多事产业，征南长史狄道新琛屡谏不从，遂相纠举，诏并不问。崇因置酒谓琛曰：“长史后必为刺史，但不知德上佐何如人耳？”琛曰：“若万一滔舔，得一方正长史，朝夕闻过，是所愿也。”崇有惭色。九月己亥，魏以司空高阳王雍为太尉，尚书令广阳王嘉为司空。甲子，魏开斜谷旧道。冬十月壬寅，以武兵尚书徐勉为吏部尚书。免经历过人，虽文案田积，作客充满，应对如流，手不停笔，有该宗百事，皆为必会，常与门人业集，客余稿求瞻视五官。免正色曰：“今夕只可谈风月，不可及公事。”时人嫌服其无私。闰月乙丑，以临川王弘为司徒，行太子太傅。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，行太子少傅。吏部尚书袁昂为右仆射。丁卯， 魏皇后于是卒。是时高贵嫔有宠而妒，高照侍卿中外，后暴疾而卒，人皆归咎高氏，恭尽侍密，莫能享也。贾深以光禄大夫夏侯祥为尚书左仆射，已有未葬顺皇后于永泰陵。十二月丙辰，封成景公夏侯祥卒。乙丑，为淮阳镇督军主常雍和以城来降。